第二十八集。一整天，秦称都心神不宁，看到网络新闻里的消息担忧不已，打了几次霍昭林的电话都没接通，或许他正在忙着解决事情。虽然没有听到霍昭林亲口说，秦称却已经从新闻报道里猜到到底发生了什么。霍家的卓灵电子近十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电子芯片技术领先全世界，某些领域甚至实现了技术垄断，一直都很招同行眼红嫉妒。一些国外的竞争对手公司更是从未断过对卓灵的觊觎，还闹出过好几次商业间谍事件，但都没有这一次性质来得严重。近一年，霍昭林都在忙着芯片核心技术的更新换代，基于新技术的产品会在今年的秋天推出市场，而在那之前还有大半年的今天，卓灵最大的对手公司却突然召开发布会，抢先推出了与卓灵拟推出市场的产品功能一致的新产品，并称自主研发的芯片技术获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业内一片哗然。不明就里的人大概会以为卓灵一直以来的行业霸主地位终于要被动摇了，但熟知内情的都知道，这次十有八九是卓灵的技术泄露，被对手抢了先机。对方今天下午开的发布会，卓灵这边却是在今早才收到消息。霍昭林匆匆赶去公司，一直忙到入夜才回，满脸疲惫。他今天开了一整天的会，不断接受公司各股东高层的询问和质疑。身为公司技术部门的主管，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得负上首要责任。这件事对霍昭林来说也完全在意料之外，甚至可以说发生得太突然，让他有些措手不及。秦称去厨房给霍昭林倒了杯热开水来，看到他眉眼间的疲态，心疼得不行，把他人按坐进沙发里给他捏肩膀。 你吃晚饭了吗？ 在公司吃过了。 虽然很累，但秦称的关心让霍昭林很受用。 事情真的很严重啊，真的是被人偷了技术吗？ 嗯。 霍昭林揉了揉眉心，勉强冲秦称挤出笑。 有的人是彻底不想让公司好了，宁愿牺牲公司的利益，也要成全自己。 你知道是谁做的？ 还只是一些猜想而已，有待证实。 那怎么办？会影响你的计划吗？ 霍昭林拉着秦称也坐下来，凑过去亲了他一下，心情好了不少。 没事，不冲突的。 那就好。不过出了这种事情，你得背责的吧？ 大概吧，现在公司内部还在调查，要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霍昭林的手机响了，霍家来电，霍老爷子让他回大宅一趟，要亲自询问他。霍昭林很无奈地摇头，叮嘱秦称：“ 你先休息吧，我回去一趟。” 你家老头不是病了吗？事情这么快就让他知道了，不怕气得他有心脏病发？ 不让他老人家知道，这出戏还怎么演下去啊？ 我跟你一起去。 霍家大宅比从前冷清了不少，霍龙亨如今需要卧床静养，没人敢吵着他，家里人说话走路的声音都比以前小，但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没人敢瞒着他，第一时间就报告到他这里。秦称陪着霍昭林一起进了霍龙亨的房间，霍昭前、霍昭杰还有几个在公司做事的霍家人都在。霍龙亨靠坐在床头，脸色很难看，霍昭前在他身边小声跟他说着什么，霍龙亨的眉头越蹙越紧。 爸。 霍昭林走上前去打了声招呼就不出声了，只等着霍龙亨问话。霍龙亨冷眼看向他，沉声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之前一点都不知道吗？ 新项目是我全程亲自负责的，之前并没有出现过任何异样，是我疏忽了。我已经在查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爸和各位股东一个交代。 这一套说辞，今天一整天他已经与人承诺过无数遍，几乎麻木了，心下并不以为然。最后能不能查出什么结果来，或许并不重要，大概更多人想看的只是一个最终的追责处置而已。 最短的时间是几天？ 3天，3天内我会给出调查报告，否则我会引咎辞职。 老三，你这话说的是不是太轻巧了？你引咎辞职了，那公司这么大的损失谁来赔？ 霍昭前有些咄咄逼人，对霍昭林的答案显然并不满意。 谁出卖公司利益谁赔，找到了人自然可以走法律途径起诉。 找不到呢？ 我身为部门主管得负主要责任，大哥你身为公司副董兼代理董事长一样得负责，我们一起赔就是了。 霍昭前被呛的面子上挂不住，还想说话，霍昭林不再理他，只对霍龙哼道： 爸您不用太担心，实际情况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他们拿去的东西还不成熟，也不是核心技术，我看过他们的产品，比我们计划中的依旧有一些差距，只要我们把原定的新产品发布时间再往后推迟2个月到年底，这么长的时间足够我们研发出更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虽然损失还是会有，但可以把它降到最低。 霍昭林的话果然让霍龙亨面色稍霁，他老人家不能轻易动怒，自己也很注意，在护士的提醒下吃了药，情绪平静了不少。 你先去查吧，结果出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 这么一番折腾已至深夜，他们没有留宿在大宅，坐进车里，从进霍家大门起一直没出声的秦称终于憋不住了。 你那位大哥他什么意思啊？公司出了事儿，我看他怎么一点都不急，就惦记着幸灾乐祸看你倒霉。 你也看出来了。 霍昭林无所谓的笑了笑。 老四已经被赶走了，这一次要是我真的因为这事儿悲则离开公司，剩下一个透明人老二还有谁能跟他争？ 所以你觉得是他干的？他不是吧，出卖自家公司给竞争对手，这样的事他也干得出来？ 我刚才说的不是安慰我爸的假话，这事儿其实并没有严重到关系公司存亡的地步，损失确实会有，但还有挽回的余地，损害一点公司利益能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好处，按照他的性格不可能不做，没准他私底下和对方公司还达成了什么利益共享的协议呢。 在霍昭林看来，霍昭前当真表现得过于明显了，甚至有些按捺不住，对公司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似乎完全不惊讶，这事儿闹得这么大也有他故意为之的原因在里面。那些平日里不怎么在公司露面的股东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跑来公司兴师问罪，全是拜他所赐，这般行径想不让人怀疑他都难。秦称点头总结陈词： 他真不是个玩意儿。 霍昭林低声笑，秦称敲了敲下巴又问道： 霍昭杰呢？你觉得他有问题吗？ 霍昭林挑眉： 他？你觉得他也有问题？ 刚你跟你家老头说话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一屋子人的表情，他可真是特别淡定啊。要说事不关己吧，也说得通，不过给我的感觉就是淡然超脱演得太过了。我总觉得你们都说他透明不争，他难道就真的不争了吗？ 霍昭林皱眉想了想： 他从小到大在家里存在感都很低，人很木讷不说话，别说是爸了， 连他亲妈三姨太眼里都只有老四，看不到他。虽然他也一直在公司干，但管的都是后勤部门，很无关紧要的位置。算了，我再叫人仔细查一查吧。 秦称的话提醒了他，霍家这些人谁不是心里藏了无数个小九九的？霍昭杰有那样的亲妈和亲弟，若说他当真低调老实与世无争，恐怕也未必。 见霍昭林眼里的红血丝都熬出来了，秦称心里很不是滋味， 握住他的手软声道， 我们换个位置吧，我来开车，你睡一会儿。 不用， 我来开。 秦称很坚持，霍昭林不再多说，下车与他换了位置。秦称坐上驾驶座，主动贴过去帮霍昭林系安全带。 偶尔我也帮你做一次这样的事情啊。 霍昭林亲了一下他的额头，似乎有秦称在身边，永远都有办法逗乐他。 你昨天到底几点爬起来给我堆雪人呢？做这么浪漫的事情，我可感动死了。 秦称是真的很高兴，霍昭林有心为他做出这种幼稚的事情。可惜今天一整天霍昭林都在处理公事，没空听他说一肚子的甜言蜜语。 你喜欢吗？ 当然喜欢啊。你看到我给你发的照片了吗？ 嗯，拍得挺好。 秦称喜欢就够了，也不枉他凌晨四点爬起来，花了两个小时给他把雪人堆起，就为了博美人一笑。说了没几句，起得早又累了一整天的霍昭林就靠在座椅里睡着了。秦称帮他把椅子放下去些，脱下外套给他盖到身上，打开车内暖气，调小音乐声，放慢车速，慢慢往家的方向开。